在他们之中又有几个应和着。老藏民看了他们一眼，嘴里念叨了一句藏语，最后把目光放在了他们三个人身上。他的眼珠子很黑，盯着安宗的时候仿佛可以把他的灵魂也给抠出来。他看了看他们三个人，用蹩脚的汉语说， 你们三个身上有着大山里的气息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 他用那种悠远的眼神看向安宗。这个时候白毅走到前面，对老藏民做了一个藏族人请安的姿势，老藏民也站起来回了一个礼。白毅这才说道， 我们是为了寻求圣洁的阿尼玛青山之神，给我们指引一条避开灾难的道路。 这句话白毅说得很巧妙，乍听之下这句话说得很虔诚，如果不是真正介入此事了解内情的人，都会以为他们是朝圣者。果然老人的眼神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虔诚，他念叨了几句藏语，然后对着他们说， 亲爱的朋友，阿尼玛青之神不让我带你们进入，你们之中有人引来了恶鬼，他们会让山上的雪融化，将黄河纯洁的水变得污浊。 登山队里走出一个戴着一副墨镜的人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好几张100元想要塞给老头，但老头看到钱就怒了，甩了两下烟头就牵着马匹和牦牛离开了。他们一群人傻站在原地，六子冷哼了一声， 哼，就那么几张，就想要买通人家拥有高尚灵魂的藏族大爷，就那几百块老子都不好意思拿出手，打发叫花子我都是直接开支票的。 安宗怕六子吹到肚皮都破了，连忙拉住他说， 你小子安分点，给支票呢，当初你小时候你爸不给你钱买冰棒，你还拿过人家修自行车老头的5毛钱呢。你 登山队里那个戴墨镜的人把眼镜拿了下来，瞟了六子一眼，六子以为要找他打架，就站在他们身边嚷道， 怎么想打架呀，你们十几个对付我们三个算你们牛逼？ 安宗看那个戴墨镜的很可能是他们的领队，这小子一皱眉头，队伍里的人马上就跟斗鸡似的围着六子吵了起来，这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场景。安宗拉住六子扫视了一遍那些人说道， 哎，大家都是想要上山的，别在这里吵，一起想办法比较实际。 那个领队走到安宗面前打量了一番，然后伸出手说， 你好，我叫曹阳，我承认之前的行为是有些不妥，不过现在大家都没上山，当务之急是怎么能够搞到马匹和牦牛，否则我们根本无法把装备搬运进去。 安宗也礼貌性地和他握了握手，皱着眉头看着他们一群人，除了两个女人以外，其他的都是身强体壮的男人，说句老实话，他们让他感觉不太像一般性的大学登山队，在他们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严肃气氛，这种感觉倒有几分像是军人。安宗压了压六子的肩膀，让他自己注意点，他叹了口气说， 啊，问题是那个老藏民说我们之中有人不能上去，如果找不出这个人，我们一群人都得待在山下上不去的。 他们队伍里一个青年此时站了出来说， 实在不行我们就扛着装备自己背上去，把不要的东西都留下。 你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的？刀山里很多事情不是你以为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，要到最近的补给点做最后的筛选，况且即使你留下了重复的东西，那些必备的物品也不是你能背上雪山的。 那个墨镜男瞪了那个青年一眼，那青年连忙缩到后面去不再出声，但是那小子这句话一说出口，安宗就知道他们绝对没有登山的经历，这种连自己都知道的基本常识他居然不知道，会提出那么菜鸟的解决方案，不是缺心眼儿，就是根本没有上过山，对他们这些人的来历也越发的怀疑起来。此外白毅一直没有出声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说明他对这些人的来历同样存着疑问。戴墨镜的人看了他们一会儿，最后笑道， 大家都是另有目的，既然都想要上山，那么就合作点，等会儿我们再去找那个老藏民说说看。 六子似乎听出了他口气中带着某些威胁的气氛，一下子气氛变得十分僵硬，三个人都不再出声。白毅一直坐在行李堆上看着他们，六子使了个眼色给安宗，然后偷偷做了一个枪的动作。安宗连忙拿手掩住他的手势，低声说， 别轻举妄动，我们有火力，这群人难保不会也有，总之先和他们和平相处，到时候就岔开道分头走就是了。 带头的那个看到他们在边上嘀嘀咕咕的，凑了过来给了他们两支烟，也不忘记丢给远处的白毅一根。他点上烟后说， 三位来这里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，我们十来个兄弟也有自己的目标，总之各自走各自的，那老头子不肯带，大不了找个年轻的多塞点钱也就过去了。 安宗一听到他说他们十个人的时候，差点一口气吸到了底，呛得实在是有些吃不消。 你们不是有十一个人吗？怎么成了十个人了？ 话一出口，就看到戴墨镜的脸上有了一层阴霾。安宗心想， 难道是说错话了？ 不，我们这次只有十个兄弟。小哥，是怎么看到我们有第十一个人的？ 安宗喷了一口烟，然后揉了揉太阳穴说， 其实也没看见，我这个人对位置比较敏感，我从你们最开始站的位置来看，在你们最后还跟着一个人，其实我只是看到他的影子了。 曹阳挥了挥手让他别说下去了，很肯定地说是他看花眼了。安宗也不再自讨没趣，抽完烟后就回到白毅身边去。白毅看他走了回来，就倒了些保暖杯里的茶给他。这里是山底下的气温，根本感觉不到现在是夏天。六子安排妥当行李后回头对他们说， 妈的，居然遇到那群菜鸟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登山队的啊！现在我们只有在这里窝到下午，据我打听下午有一群年轻人带的马帮经过，我们可以问他们弄几匹马，牦牛是别想了。 白毅也不说什么，一直很安静地守着行李。这个时候安宗和他说起了前面看到的异状，白毅叹了口气，有些忧郁地看着远处的高山说， 看来的确到了最后一关了，那些东西都跟着我们聚集到了阿尼玛青山。 安宗也跟着忧郁起来，低声骂了一句， 那么他们想要对我们做什么？只是跟着我们而已吗？ 他不安地摇了摇头，抬头看着天空。安宗也抬头望天，云层渐渐地聚拢起来，在这里仿佛天真的会塌下来一样。暗黑色的乌云中时不时地闪出紫色闪电，之后就是一声巨响，以为会接着有雨水的滴落，接着就是倾盆大雨，但是天空就一直保持着打雷的情况，连一滴雨都没有下来，这让他不得不去相信那个老藏民所说的山神的抗拒。那些他曾见过死亡的人，他们有多少个没有安息，有多少个依然留在他身边，在黑暗之中窥视着，仿佛在自己的身后就能听到那些人的吼叫声，仿佛他们正在用手指触碰他的背脊。安宗的眼神越来越迷离，感觉自己的左眼已经变得异常的沉重，可是心里却是空空的，仿佛什么都被掏干净了一样。白毅用一只手挡在他眼前，轻声道， 如果觉得不真实就别去看，即使你闭着眼睛我也可以带你去那里。 安宗提着气深深吸了一口，甚至以为感觉到了黄河的水被吸到肺里。六子艰难地走到他旁边说， 找到一个肯带我们进山的马帮队伍，我们东西可以挂在他的马上，不过要给蛮多的钱，价钱还真敢开，但总算能上山了。 那么那些人呢？ 当然一起了，靠，这十几个人根本没有进过大山，那个姓曹的居然还那么牛逼哄哄的，到了山里就看他们怎么被玩死吧。 安宗听到六子那么说，拍打了几下脸，硬是打起精神对他说道， 那我们也出发吧。对了，我们也得小心一点，别说的好像我们是登山老手似的，到时候说不定被玩死的人当中就有我们两个。